阿岭奥莱。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您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贺林，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美国大器晚成的画家摩西奶奶的一本书，叫做《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说这位画家大器晚成，到底是有多么大器晚成呢？其实啊，风靡全球的摩西奶奶是从77岁才开始作画的。这一拿起画笔啊，可了不得了。他渐渐地对绘画变得越来越痴迷，这使他爆发了惊人的创作力。从开始作画到他生命的尽头，总共创作了1600多幅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了数十次的画展。后来啊，就连渡边淳一也受到过摩西奶奶的启迪。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是摩西奶奶的一本哲学随笔，也是一部写给千万年轻人的心灵励志散文。下面就为大家分享一段其中的片段。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美国摩西奶奶。有人问，你为什么在年老时选择了绘画？是认为自己在画画方面有成功的可能吗？我的生活圈从未离开过农场，我曾是个从未见过大世面的贫穷农夫的女儿，农场工人的妻子。在绘画前，我以刺绣为主业，后因关节炎不得不放弃刺绣，拿起画笔开始绘画。假如我不会画的话，兴许我会养鸡。绘画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持充实。不是我选择了绘画，而是绘画选择了我。有年轻人来信说自己迷茫困惑，犹豫要不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的一生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幸运的，有自己兴趣爱好的人才会生活得有趣，才可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不计功利的全身心的做一件事情，投入时的愉悦成就感便是最大的收获与褒奖。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1-8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最亲近， 没我王大磊。 脚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打进酒吧里。你看，咱们现在晚上最低温度-7度， -7度。 哦，这个黑龙江的黑河最低温度达到-30度左右。现在这个时候啊， 嗯。 他们这市场上啊，出售这个鸡鸭鱼肉、大虾、西红柿、梨都是冻的， 就是硬啊。 梨也是硬的，你想想， 那边确实是冻梨，还是一个这个名吃呢。 那倒是，是特产。 啊，那边 西红柿，还冻西红柿还能吃吗？ 能吃，回去化开就吃了。 这不坏了呀？ 这个冻的东西吧，一般来讲，如果让我没理解错的话，那都会裹个纸一类的，这样它不会坏吧？ 我还真不知道， 就跟咱冬储大白菜，它得扇一个布就好了。 冻梨反正是就是黑的黑不了蛋的，在那搁着。 冻梨不用啊， 对， 冻西红柿肯定应该用，要不回去一化开就烂了。 它一冷一热，这样能好得了吗？ 确实不容易啊。所以你看，东北菜为什么以炖菜为主？然后说这东北就土豆，因为这东西不怕冻。 对，怕冻烂了也没事，看不出来。 反正煮完了都是汤，扔俩冻西红柿到里边，反正化完了也是水。 哎，炖西红柿。 好多人都问说，这-30多度的冻西红柿，这还能吃吗？ 能吃能吃。 人就说了，这冻的还能延长西红柿的新鲜程度呢。现在不是说了吗？人类要想说，穿越一个时空进入未来，就把这人先冻上。 对，急冻，急冻之后，然后他那个就是各个细胞啊，就不衰老了， 对不对？ 哎，但是呢，兴许呢，连心脏一块儿就冻上了。 但是得冻得特快，就比如小柱，你进一个什么盒， 进一盒黑的啊，这黑的小盒也不大点儿，然后上面你镶边。 揍你！ 上面沿下面盘， 速降多少度哈？ 其实胳膊和零下不重要，真的，这一小盒， 还出来呢，回头 还能出来呢。啊、你说那够吓人的。 哎，等到时候解冻的时候，哎，小柱还是以前那个30来岁的小柱。 对，但是也得急化，化慢了也不成，你知道吧？ 化慢就成汤了，是吧？ 对，脆裂， 就是不能掰你，是吧？掰你嘎巴的腰子就断了。不过确实这个速冻能达到这个效果。 嗯。 至于冻鸡、冻鸭、冻大虾，这很正常。咱冰箱就能达到这效果啊。 而且东北人管那个西红柿、番茄这些叫柿子， 对， 就是柿子，跟咱们说那冻柿子还不是一事儿。 对，另外一种柿子。 然后呢，东北人就表示，俺们这嘎的冬天呢，冰箱是用来解冻的。 哦，对， 可以理解吧？ 冰箱一般就是冷冻室， -10几度、 16度、 -4度， 冷藏室啊， 5度。 对，所以说呢。冻-30、-30多度的东西、 那比冰箱还凉了。 对呀、啊，放冰箱里边就是为了化冻的。 对对对，说人家那黑龙江街头，要是这会儿去的话，冻三样。 哎，天津是爆三样。 对， 是冻梨、冻柿子、冻苹果，当然也有冻海棠。 反正搁什么都能冻上。 但是这个柿子呢，算蔬菜， 对， 所以就是梨、苹果、海棠。 小口小口的吃，细细的品，慢慢的咽。 其实这个冻梨啊，在别的城市也有。 有， 而且呢，这个特点什么呢？它能化开了喝， 对 对， 这感觉特别好。 在凉水里浸泡，冻碴子透了以后，它就化出来了。 对， 我呀还真吃过一回这冻梨，这梨就是要是那个 像烂的。 对了，你要说这梨就是没冻之前呢，根本吃不得，又苦又涩，一点滋味都没有。 嗯， 非得把它冻黑了，然后化冻，喝点那汤。 哎，因为这种梨啊，它那个比较粗糙，口感不好。 不好， 秋白梨就可以冻成这样的梨。 原则上什么梨都可以冻，但一般来讲，这种冻的梨呢，都是因为那种口感不好。 所以得提醒大家，你得压好才能吃。 胃口就好。 冻的东西啊，你想想， 你化开再吃啊，嘴那么急啊。 你看牙的冷热敏感的就不能吃了， 冷酸灵， 吃牙膏啊。 哎呀，你说在这个冬天，北方的冬天，有些什么事儿是特别幸福的事儿？ 躺被窝里边。 嗯，你听我的，北方冬天吃什么？吃烤白薯。 躺被窝里吃烤白薯。 怎么了？ 不是吃烤白薯最幸福，是闻闻着那个烤白薯等的时候最幸福。 不让吃，就让闻啊。 那个味儿太香 了。咱俩都分工，听着。我吃你闻， 不是这么讲，就是烤白薯这个香气是异乎寻常啊！ 哎， 隔着好几条胡同， 打窝子进来，拿热火虚手。 以前不是拿那个油桶子上面烤吗？ 那叫炉子。 对，其实就是桶。那个白薯烤的呀，就是糖分都出来了，有点拉丝那劲儿、 嗯， 然后皮儿呢又是脆脆的，一剥就开，那个掰开你一半我一半，最香了。其实吃后来有点吃不动。 你买小个儿的呀。 还有糖炒栗子，幸不幸福？天冷的时候吃栗子就特别舒服，因为它栗子热乎，你抱着它你还暖手。 这个栗子呀，我觉得这个冷不冷倒是区别不大。你说这个冬天幸福的事儿，得彰显出冬天的好处，戴帽子、 哦，这叫幸福，戴个帽子就幸福了。 哎， 你这 幸福不动耳朵。 那炒栗子也算是别具特色的传统小吃嘛。 火锅子，幸福吧？ 嗯，特别是铜锅，什么烧饼、糖蒜、冻豆腐、白菜， 没肉啊。 肉 烧饼就糖蒜冻豆白菜，这家过太惨了，这家 你自己点啊。 这是吃完肉以后 哦， 拿这些东西刮刮油腻。 但我已经上来冬天好不容易到家了，糖蒜烧饼冻豆白菜， 你别急啊，你爱吃。 你刚才还吃烤白薯了呢，谁管你了？ 你爱吃什么肉你说。 我还是羊肉啊。 什么地儿的羊肉啊？ 好，那多了，口外的，还有这个西北的。 你给我讲讲具体的，什么地儿的那个羊肉好吃？就是羊身上什么地儿的肉好吃？ 离咱 们这俩问题啊， 对，我就俩问题。 离咱们近的，像什么西蒙， 嗯， 啊，这个是比较盛产羊的地方。 嗯、 然后还有这个宁夏，这边是羊比较好的地方，不膻。 哦， 嗯，羊好吃的地方，腿儿 叫什么小印儿什么羊那个？ 小尾寒羊。 哦、小尾。 小 印小 印子羊。 小印子羊，一揉还香。 对对对，金星满羊。这个羊后腿啊，这比较好，对吧？ 嗯、 上脑，这个寒羊就证明它这个是耐寒的，这个羊、 嗯、 它 所以的肉质好， 这肉质好，上边这羊肉太瘦了不好吃， 对，有肥有瘦， 哎，这你都明白了， 你还不知道它发育很快，早熟吧？ 我没跟羊一块住，早熟不早熟还真不清楚。 人家说了，繁殖力还强。 还有宁夏滩羊，这个滩啊是沙滩的滩。 哦，那明白了，我以为行动不便呢。 然后咱们再说说冬天如果下雪的话呢，又是一番特别的景象。 对，东北专门有雾凇树挂。 当然如果说到北京的话呢，我最爱下雪啊，去逛公园了，看看那雪景啊。你看像什么颐和园呀、远远看那富阳阁挂着雪， 故宫是吧？ 嗯，看那个北海的白塔，下完雪之后刷白刷白的，不下雪北海的白塔也是白的吧。 它落了雪以后啊，显得特别的优美， 这是别有一番风味，就跟南方下完雨这感觉好一样。 但是现在确实堆雪人打雪仗的这个机会不是特别多啊，冬天也就下一场。 咱不说下不下雪，这个人多车多，现在呀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场所了。 对，泡温泉好不好？下雪的时候泡温泉。 下雪的时候搁老北京啊一般都是泡澡堂子， 对， 温泉可真是不太多。现在 北京城里头没有地热， 澡堂子这事儿呢可能你们男的呀特别喜欢去泡去， 女的没去过澡堂子， 我们还是愿意泡温泉。哎，透着那书卷气， 泡温泉您都赤裸身形了，还书卷气呢？ 小花，你听我说啊，澡堂子等于温泉。 我说的什么温泉呢？是那种就是一个小院四合院，池子小小的池子，两个三个人喝着茶呀，小啤酒啊，周围有这个山景、水景、哦、 小花 雪景、 小花 花儿景。 听我说 啊， 那个 他们就伺候我哈， 那还他们伺候。这个泡澡喝酒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 小喝酌情。就那种小啤酒一小杯嘛，要的是种感觉，长发盘起来，然后呢看看雪景，那就泡着。我说这冷了，上去了，四个宫女过来， 嘿嘿，拿钩子把你搭上来。 哎呦，退毛呢？ 什么呀，王大雷， 赶紧铺被啊，铺被稳捂上， 拿着我那个泥裳雨衣给我披着。 对对对， 还雨衣， 因为雨衣都是塑料的， 怕我冷。给我揉手的揉手，搓脚的搓脚， 这已经冻上了， 这就得拿雪搓， 这样容易冻伤。 下雪的时候到公园登景山看紫禁城。 到公园为什么得登景山呢？ 看紫禁城啊，落雪的全景 那只有到景山公园才能登景山的，你知道吗？到长亭登不了景山。 关键是什么呢？看完了以后你再反过来买票进这紫禁城，再反过来看景山。 下雪了好玩， 这就是闹的，你知道吗？ 你不如先逛，先到那个午门那儿进故宫，你知道吧？ 看完景山，然后再登景山。 哎，你就这种互相遥望的状态特别好。你再想俩。 那你可以登上北海的白塔看景山，你再登上景山看北海的白塔。 对对对， 你可以登上景山呢，看后边的鼓楼。完，你再登上后边的鼓楼呢，看这边的景山。 里外里没离开景山，你们也没去过别的地方，以景山为中心，四面看。 哎，辐射开去，你这一天多充实， 净折腾地儿了。 你还可以在玻璃窗上哈气，车窗哈气，写下自己喜欢人的名字， 一会儿都没。 那你写的也是你心里一直惦念的名字啊？ 这都是胆小的表现。 就是你在车窗上哈气哈， 然后里边那位 急了，里边那位把车窗摇下来了，妈。看你半天了， 你在我车上写我爱李二广什么意思？ 哎，你也可以下雪了在人家汽车的前盖子上写字，比如说王大磊爱吃鸡。 谁这么讨厌谁的孩子？ 爱吃这个黑龙江的冻鸡。 你们现在牙还行吗？ 王大磊不行，现在机器盖子咬不动了已经。 那我记得过去小柱特别爱吃糖葫芦，那时候牙好的时候啊。 现在岁数大，那个发廊子坏了。 山楂一个，山药，哎，草莓一个，橘子，对，我串成串，串成串， 对，五瓣串一串， 还唱的都说糖葫芦味儿好， 是这么唱吗？ 都说冰糖葫芦酸，什么叫都说糖葫芦味儿好啊？ 他是不会唱冷边这歌。 都说冰糖葫芦甜，甜里头它还有那酸， 甜里面它都是酸。 好吃，它竹签儿穿，向着幸福和团圆。把山楂山药 好，他把这馅儿都唱出来了， 都串成串儿。 还有别的没有了？ 你听了你就唱多难听。把山楂山药草莓橘子串成串，谁这么唱啊？ 糖葫芦好看，糖葫芦 酱。你看你把他又罩起来了。哎呦， 还给自己打拍唱。 对对对， 天气再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滑雪场滑雪了。 人造， 现在有雪就可以了。 人造雪， 到时候你摔了，我接着。 他接着。 我打山上掉下来了， 是 吧？ 先摔起来，再啪。 对， 那是滑雪的吧？ 小花还站在底下， 当然可以。 戳着那滑雪杖。 对，我跟小柱一边一个拿那个杖子，两边一夹， 就跟筷子夹丸子似的。 咱们北京有个特点啊，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呢，外面贼冷贼冷。可是阳光呢极其的灿烂， 越往北方越这样。 对，这种天气冷的非常的明媚， 而且干冷干冷。 家里养盆水仙，过年的时候啊，这样的阳光午后，你可以沏上一壶茉莉花，还是玻璃碴。 我告诉你， 茉莉花不是玻璃碴，茉莉花。 没听说沏茉莉碴喝的。 你不是爱看书吗？是吧？拿起那些三大白骨精啊， 这书还真不好找。我跟你说， 三岛芭蕉扇啊， 喝个茶，看看书，听听京剧，听听相声。 那会儿我退休了吧？ 多逍遥啊！ 真的。 你又能吃到老爸炒的水疙的红豆和雪里红了。 小花最美的就是渴望有一年冬天能把自己这双小冰手伸在男朋友的嘎吱窝底下暖和暖和去，最美。 小兔最渴望就是这双小冰手 伸在女朋友嘎吱窝里边暖和暖和去。 我自己暖和暖和我的吧。 你穿秋裤谁也拦不住你，你把秋裤塞袜子里，那绝对是一种安心。 你听我的，秋裤已经不管用了。 你注意我说的细节没有？秋裤一定要塞袜子里，进去袜子一包。 我告诉你，王大磊穿法，连外裤都塞在袜子里， 这就是上岁数的表现。 这你再登上景山， 哎， 你看哪儿？ 紫禁城。 嘿，你看朝阳门都没人敢惹你。 到天上晚了，把这金蛋一披，拿手电。 我看景山的。 哎，在值班时候还得给自己壮胆呢。都说冰糖葫芦味酸， 酸吗？ 味儿里的。 哎，关键有人还搭茬了，酸。 都说冰糖葫芦味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味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街家属院， 我跟你说，这个是技术活，尤其是那个多坚硬的锁也禁不住咱俩。 主要是 大哥， 这怎么又来一个呀？不让你来吗？ 不是，您不是说让我在家里多研究一下这个锁吗？让我自己到外头借点书看看呀，研究一下锁的里边构造啊，开锁的一些技巧、配钥匙。 等会儿。有卖这书的吗？ 有，我说行，大哥，你们走。 什么书？你告诉我。 这过目一下，你看，修锁工必备。 哎呦，我查了好几天，连图书馆都没有这书，你知道？ 要有这个，那让咱俩出来， 我 也是偷什么呀？ 这是一个他们网上那个技术工种那么一个专业书，这儿还有一个，锁坏了怎么办？ 这听着像是个小说。还是个杂文呢， 你别说，挺下心的。 那是， 您这老不带我出去，我就自己得研究啊。我这还有一个， 他一直啊，立志于当一个好贼。 如何打开你的心锁？ 这书看的是不对， 这个你听我的 啊， 你夜里再看这个， 是吧？ 啊，后边也得看、 有锁就行了，粘锁就算， 宫锁心玉没丑啊。 看着呢，到现在也没看到这个盗窃的细节。 对，那看不着那个。回去吧，我们俩人干活了。 行了，那你们那个早出早回啊。 早出早回， 这叫什么话？ 你听别扭。 早出早回， 他那意思就是早出去，赶紧弄完回来。走。 那肉我就炖上了。 还有接风洗尘的， 俩人干完活回来才吃肉。哎呦，看来这不成功就得成人呢。 对， 我。这家你看这装修， 你怎么看出来装修啊？ 这大煤炉子。 大煤炉子？你们家大煤炉子？ 大门炉子？ 哦，大门楼子是吧？ 谁说大煤炉子？ 我还说大 煤炉子。谁把煤炉子搁当院呢？ 我说这大门楼子，这是上有门灯下有懒凳。 嘿 啊， 一看这家人阔绰， 这有钱呀、啊、这个。 对呀、啊、 怎么着，进门吧。坏了，铁锤，走， 你什么耳朵 啊？ 内院咳嗽，你着什么急？ 哦，铁饼，哪屋啊？ 哪屋不行是怎么着？ 不是，你得找有钱那屋啊。 就这屋， 带我踹进去 去。一看你就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贼。 那你 怎么适应21世纪？撬锁。 好， 我让他看那么多书干嘛？就是为了这掌握这门技 术。不，你就让他看那么书都白看啊。 他是瞎了心了。 来，敲，给你调上名。 这跟我以前碰的锁不一样。 怎么呢？ 这个锁结实。 你原来那都是玩具锁吧？ 不是，以前那都是那一拧那螺丝就下来了。这锁好像它那个不好下手啊。 不好下手、啊、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再来会儿、啊、 来， 这铁丝有点憨。 来，我给你换， 里边怎么有灯啊？ 给你来一方便面的。 我 老张不是不在家吗？ 行，有点意思。我找 这么大声啊！ 找着， 别着急。 哎，走，哎， 你快点， 这俩 别催，这不听着呢吗？ 快点， 估计有一小时，我怎么也弄开了。 一小时等得了？一小时天都亮。 谁说你怎么老盼着天亮啊？ 快， 你一个当贼的老盼天亮。 废话，那谁标枪来的时候跟咱俩捣鼓半天，都捣鼓仨钟头了。 等会儿， 哎，小点声。 哎， 小点声，对，你不小点声，你有人听 着。就是，快点， 使点劲儿啊！ 我使劲呢， 你快点， 你别捣乱，我使劲。 别吵，快！ 你别吵， 咱俩别嚷嚷啊！ 你 这么着点， 这么讨厌，别捣乱。 他说对，你往那边， 这是吗？ 啊，对， 哎，往里， 好， 哎， 走，哎，对，进来，哎，大家 走劲儿，得劲儿， 哥们儿，哎，开了， 哎， 谢谢您， 甭客气，我派出所的。那现在玩什么呢？ 现在这不 玩那个 耗子了吧？ 王队，我们抓俩，好，放狼狗。 放狼狗？不是，叔叔没有逮着还放狗的？ 找你们老巢？ 甭找，我带人去不就完了吗？我们家还标枪呢。 对，标枪跟家炖肉呢。 湖南永州东安的两名窃贼，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五环八角桥到宛平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上清桥到仰山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霾还没有完全消散，空气质量不佳，登山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度到7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今天空气质量会逐渐改善，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午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小院之前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 勇敢，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小朱大磊，真说结婚你们准备好了吗？ 没有，关键是没准备好媳妇儿。 真有媳妇了你们能准备好吗？ 能，有了媳妇儿结婚那还不简单。 办婚礼吗？ 办婚礼得看到时候人的需要，包括对方什么要求。 有婚房吗？有婚车吗？有巨额存款吗？ 这些都是 次要的。 倒也不能那么说，这些也挺重要，但是呢好在大磊还能 都没有， 但是有这颗心 也可以再拼再努力，没准呢爱拼就赢了。但是我就说 跟媳妇儿拼了， 真结婚的时候你没点才艺也不敢结婚， 又不是选秀。 哎，近几年啊，快闪求婚是喜欢热闹的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了。 对， 哎呀，全世界各种精彩的快闪求婚案例，从那个 Marry You， 然后到什么 Marry You， 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知道那首歌吧？ 不知道。 哎呀， 你就说怎么着吧， 太不浪漫了。 怎么着吧？ 就是本来聊聊天，忽然唱歌跳舞，然后男孩子啪跪那儿了，给女孩子就送花， 嫁给我了吧， 送戒指。对，人多又造势 啊， 还有在婚礼现场，这宾客正吃东西啊，或者开心看节目呢，哎，上了一排人跳舞，当当当跺地板， 这是要让的吗？ 不是， 像大河之舞踢的舞， 踢的那种舞，啊，他们背地里训练了好久。 嗯，明白了，就是助兴一下嘛，很正常，年轻人爱玩这个。 新娘也这样，忽然间就是 唱个歌， 举杯高唱。 一般的新人不唱， 腮帮子漏了。 小花，一般的新人真不唱这个，都唱个抒情的、流行的，因为这素质要求太高。 所以说没才艺你也不敢结婚呢。 可是没有才艺结婚的也是大多数的，你不要认为这是常态，现在有这个是少数。 现在这是常态，以后你看，小孩一个班上有几个不会乐器的？ 那这倒是。 以后结婚就是这样。你 可是问题是，你要真学个提琴、学个钢琴还行，你学打岔那位怎么办？ 合奏啊，你得约人呐，啊。 对， 没点才艺，你都不敢做外卖小哥了。 这个外卖小哥啊，只要认识地图，然后会骑车，快，服务好就行，跟才艺没有任何关系。 有才艺给你加分，对不对？ 我不信。 哎，比如那天大雷你正过生日呢，快递送来蛋糕，可以吧？蜡烛行吧？帽子。就是生日帽，你单定了一特别好的生日帽啊！ 生日帽没有单做的， 就 就确实你给你单定，你脑袋头围大，大尖帽子， 糊的那样， 就跟那个锥桶似的， 上面还有穗儿。 这也不知道我过阴历生日，过阳历生日。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 一进门来喜事多， 这是要饭的，这不是送快递的。 那喜事多不多呀？ 多呀， 那就对了呀。 一进门来喜事多，您听我一样一样对您说， 这是买卖开张啊。 甭管什么，人家说的话好听，对吧？祝您多福多寿，子孙满堂。 你先看我多大岁数，再祝我子孙满堂多不多寿啊？ 这时候正要给你唱那个生日快乐歌，都已经开始升，快调歌进来了，大家都 一升他就进来了， 刹住了这个话头，快调歌有点闪了，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没有，我们正要给这个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主人，这你的宠物给你过生日呢？ 我那会儿彩一朋友都没有是吧？ 主角啊，过生日，小哥说，这首歌我也会唱。你要会唱，你来唱呀！ 这有什么不会唱的？生日快乐歌吧！ 一块来啊！ 谁都会唱。 预备， 一块唱。 起，哒啦滴哒，哒啦啦啦啦滴哒。 打三角铁的又来了。 生日快乐！ 去吧去吧，走吧。 气氛烘托的非常好。 哎呦，现场那个气氛啊！ 这是哪县剧团来的快递？ 没点才艺，你敢做小哥吗？ 我敢做，大哥都行。 好，下面给大家播放的就是有点才艺的外卖小哥的演唱，还有就是有点才艺才敢结婚的势力。 一个人望着天空，一个人晒太阳，一个人赏星星，一个人赏月亮，一个人淋雨，一个人吹风，一个人走进黑夜却不怕被追踪。我遭遇不是爱的人对我欺骗和抛弃，我不敢相信感情可以用金钱来交易。不砸碎了钢琴依然选择说唱，一个东北人要站在这个舞台散发光亮。现在放下所有的包袱，只剩下对说唱热爱，忘掉所有虚名，你的听着灵力对待。但越是努力往下走，是越是感到害怕。有人说我写在我的街上扛着 hiphop， 从有一天用歌声在所有人的面前证明，曾经誓言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让位。现在这个圈子再乱，那就给他打碎。遇到难时才能听见胸膛留下闪光的泪。我不想要造反，只想过挑起争端，我为生活呐喊，并且为做音乐的开端，用信念博得支撑，在黑怕领域发奋，坚持这份作用，能让大脸更加。 哎，王老师，来个难喊，不好意思啊。 哇，小哥，你这才艺太厉害了，我的天，吓死了！ 谢谢， 五星好评，五星好评，许他这个是。 盗窃团伙一边作案一边录视频，甚至还说铺面老板要哭了，这可是为了什么呢？ 就这儿吧。 哎，老大，老大， 嗯， 我呀建议，咱们这一次下手啊，整个过程应该有一个实时的记录。你看那些大导演，他们有时候拍那个电影的时候，有一种纪录片。 你说话行点儿， 记下来这些，等你老了以后啊。 你说那谁给咱们拍纪录片啊？ 我， 别叫我，别叫我，再咬着我。不是，那你们拍纪录片的时候，不还用我说吗？你们自己心里不都有了吗？ 有，我都想好了怎么走位。反正我在最后，我是这么想的。 你在后头走也不能够避免你的罪行。 后头你拍不着咱老大正脸儿，你必须在前面啊倒着走拍咱老大正脸儿。 可以。 行了行了行了，甭废话。 老大， 先开门是真的。 老大， 老大开门，给拍正脸儿。 老大， 说话。 这以后你老了，八九十岁，颤颤巍巍，颤颤巍巍。 哎呀，你孙子， 就是没有枪毙的罪过的时候，是吧？ 都在一块儿，你看，这是当年爷爷偷东西的时候， 给咱们 谁拿这事儿显摆去呀？ 当时您的年轻时候的威风，他们怎么知道呀？怎么得瞧啊？有现在的手段了，您干嘛不用上一用呢？ 看当年爷爷抽烟不花钱， 爷爷喝汽水不花钱，呱，香草爷爷偷的。 就是说到我八十岁，我偷的香草还没用完、啊。 喝一口，醋爷爷偷的。 嚯，八十年的老醋。 您拍下来，你孙子就都知道了。 对，您就是将来的老教唆头啊。 老教头。 哎，这好，老教头好，行，那你们拍吧。 您看现在还有些直播，唱个歌，扭扭瞎扭两下，哎呦，给个大游艇吧，给个法拉利吧， 甭给游艇，给个油条都成。您呐，注意，以往拍那个计时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不看镜头，您也千万注意，别死脑子一直盯着镜头，若无其事，哎，旁若无人，放心大胆， 跟拍电影一样， 该拿就拿，该骂就骂，该卷就卷。 行，那咱现在就从这家开始。 我就想着将来啊，就您这视频能闹的奥斯卡去。 哎，三儿，那你撬吧，我现在就开始给你特写了。 什么吧？ 撬啊，这店得撬开啊，老大。 哦， 锁着呢。 哦， 来吧，三儿，我给你拍。 看我，来来来，快快快， 各位， 拍个手特写啊。 好， 好，动作漂亮点。 拉手到他全身。 好，拉拉。 洗手了。 你指一下那个，指一下那个，这个那个点儿。 咦， 哎，尤其这个咦特别好，这一下让我们这个气氛就轻松了。 真有意思啊！好，开开啊，来来，得把锁放这儿。对，特写好啦。 就是、 喂，大，先别进，先别进，我给你来空镜啊。 我你还懂这个呢？ 你快去，快进去。 哎， 那叫没有人的镜头。 咱们就拿这香烟吧。这是这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这就是个烟店，它没得别的可拿了。 谁说呀？ 这是便利店，这还有方便面呢。 对呀、啊， 没看见呀？ 有活的肠子？ 没看见呀？ 找他干嘛是？ 主片儿，快点！ 这就跟你指哪个烟，指一下。 这，指一下，指一下， 这。咦，名牌对。现场拆包， 您这叫什么？ 我让着您拍。 这叫是， 哎， 婀娜老大赛天仙， 哎， 不爱红妆爱香烟。 好， 好， 还成套的。 您应该来那个宇宙牌香烟啊。 没有这牌子， 把这个饮料您给开一盖，然后呢，我给您拍一个特写，绕圈拍啊。哎，您指着饮料说偷的， 就弄成一个蟠桃会的性质。 哎， 好比是我大闹蟠桃会。 对， 偷的， 抽，抽 偷的， 抽他， 这个偷的。 好，您哎，对对对对对，别动，笑笑，好好。 对，来给我一特写，我得拍着胸脯说，这都是我偷的。 哎，您把两个包包往身上一扛。带回去给孩儿们尝个鲜。 不行 啊， 俩包袱一扛，我一个人都不成。来来来，你也来。 来，三儿， 咱俩一人扛一个。 好嘞， 来，随俺回家。 三儿一，三二一，走。 随俺回家， 给孩儿们尝尝鲜。 走吧。 不行不行不行啊，不齐，扔包袱这段不齐，俩人应该有气势。啪，往后一背，一个节奏， 太沉了，抡不起来。你抡试试。 这个必须在后边打上，摄像是火的。 放心吧， 对吧？ 必须 特别鸣谢摄像师。 哥，我来。 来，预备， 三二一，走！哈， 随我回家， 给孩儿们尝个鲜。 走。 哈哈， 这个哈哈特别假。 哎不，哎这停吗？现在还录着呢。 停！别停！别停！ 我录着录着，这自然自然自然自然，走。 行啊，你们几位， 政府，政府好， 业务熟练呐， 带干不干有你点 吧。老大指挥的好， 不还是他们执行的好。 行了行了， 老大不，我们就 跟你们这儿谈心呢。 不是，我跟您说， 我问问你们， 我什么都不懂，我还 执行盗窃行为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摄像？ 这是为了 老大，为了死了以后有了个念想。 这可不是我说的，政府，这是他说的。这是留给后人呢，让他们知道我这个丰功伟绩。 还丰功伟绩呢？ 老大想报一个非这个盗窃技术那个遗产的。 别编了啊，好好的文化都让你们给糟践了。视频交出来吧。 政府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我们拍着玩儿，拍的这不好，您看的，您提意见啊，多包涵。 但是拍的不好主要赖我们摄像师糊涂。 是我们老大部署的，我是 我是我们摄像师虎的主要拍的， 全程记录， 他出的主意， 自然的生态，我就说不能太自然了，这说太自然了也乱， 政府我揭发都是他主意。 好了，你们涉嫌盗窃，刑事拘留。 但你要说涉嫌盗窃，这我没意见，但是说拍摄这主意确实是他出的啊。 不是，政府这推拉摇移，我这是不是还是不太稳？我以后我好好改造，你这回先把我放了。 你会个推拉摇移就把你放了吧？ 我还是对社会有用的，不像我们老大就知道偷。 他不看镜头。 南宁一警方打掉一个盗窃团伙，抓获嫌疑人六名。这个团伙在南宁已经作案十多起了，主要是偷盗高档的香烟。这伙人在行窃的时候啊，最可乐的是居然拍下了视频，一边拍一边录像，说这家店铺要哭了，快点，咱们就拍现场啊，速度的给我赶紧拍。 你说这盗窃团伙是害怕警察叔叔找不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吗？ 是为了死后留个念想？ 难道拍了是为了发朋友圈？ 不告诉您了吗？为了留个念想。 他们现在才20多岁，到80多才留念想呢，好长的一个念想啊。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21.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咱们平时经常说，哎，你们俩都说自己有，哎，不想说了。 哎，你说你多可恨，哎，就说了几句， 他脑子电线搭错了，是吧？ 对对对对，全是半啰的话。 说半啰的话。就让你说着了， 怎么了？ 平时你没少说半路的话，哎，大爷不惭骗学问呢。 不是，咱先说你今儿要说什么？ 呀，经常要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不是半路的话？ 这 有本事你把四句都说出来。 这有四句呢？ 啊，要不那个什么？ 还有什么原产地？你再说说。 那个，高看金榜题名时 啊， 巧在他乡遇故知。 嚯！ 哎，这个。粒粒皆辛苦、啊、 我以为你是五块一个试一试呢。 嗯， 这字数也不一样多呀、嗯、 老天天好像自个儿读点书了，写点字了，有本事你把四句都说出来。 还有什么呀？小花， 色不迷人人自迷，情人眼里出西施，有缘千里来相会，三笑突然当一痴。 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三什么什么意思？ 三笑你都不知道吗？唐白虎 哦， 点秋香， 清代黄曾写的这么一首诗 哦。 大雷也是半路话。 嗯， 四海一家皆弟兄，这是半路的话、 啊、 你把这四句都说出来我听听。 这个我当然会了，四海什么来着？ 四海一家皆弟兄。 四海一家皆弟兄，五湖之内聚一统，然后八方风雨喜临门，十面埋伏逃不了。对吧？ 凑数了。 我哪知道那么多呀，对不对？逮着一句算一句，这也不算毛病啊。 还不算毛病呢。 黄庭坚的诗。 黄庭坚的诗啊，孟庭苇的诗我们也说得上来呀、啊。 浮云108盘影，落日48度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 你看我说那个基本数字还是有的，80什么的都有。 说我小孩儿，这咱们里边要说以前就是学霸，现在呢又在读书。 你先把你学那几个爸爸都弄出来，说两句我们听听。 你比如说我经常会说，哎，满城尽带黄金甲。但是咱们前面都知道啊， 什么呀？ 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啊，有时候咱们又说过，随便跟你们聊天说，踏步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咱说这个咱知道啊，怎么知道呢？这个字念什么呀？ 拿着书都念不上来，小花儿啊， 睁眼大瞎子，这是文盲啊！ 哎。 哎，这你念一个，一个山字旁加一个空，一个山字旁加一个铜，这哎这念什么？这个、 空铜， 空铜，嚯，这很费鼻子啊，这发音啊，空铜什么意思？啊，有，苏三离了空铜县， 红铜县， 那到底空铜是红铜啊？ 你唱的是红铜，这是空铜， 就念空铜。 空它当什么讲啊？那空铜 山，空铜山在甘肃啊。这是我 空铜就是地名啊。 对于我来讲，小意思了，这是。 你要不查也不是小意思，你这翻出百度了，你告诉小意思了。 哎，你说我就是这么聪明，一说不会就找解决方法。 多气，谁都那样。 你们俩 连打星星都是使用工具啊。 不能这么说，学霸的世界你不懂啊，哥。那现在咱们再重新说一下这个我懂的这些事。 你还说什么呀？都查完了。 我把这四句给您念念吧。 哎呦， 空头访道至湘湖啊，哎，没有那个呀。万卷诗书看转月，没有那个啊。踏破铁鞋是没有这个事啊。无觅处，得来他全不费工夫，我没有这个。 哎，你怎么按着数来宝唱的？ 我就 踏破铁鞋是无觅处，得来全不那个费功夫。 我就记住无啊无呀无事了。 哎，那今天的知识竞赛就到这儿，以我取胜为圆满大结局。 没正， 你想说我不是郑教授都可惜。 不是杜教授吗？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